听说小花都不收，鬼花都不丢，人花要分轻重。 听了真话太刺痛，假话太轻松，你懂不懂？既然都放手一搏，努力怎么就不能出丑？ 用傻傻的心别回头，他们说这样会成功。 说好你他和我，抓紧别放手，请不要不要退后，不要不要 say no， 勇敢的 let's go。 我们要一起加油，但不要一起滑溜，手牵手往前冲，我唱轰隆隆，呼啸咻咻。 腿弯腰，屁臀能 QQ， 辛苦打了一个镜头就有收获。 阿妹阿妹 ，Go， 一起一起 Go Go， 梦想不会一直等你， 就要把握。 每个人都会发发白日梦，但我有你陪我一起冲冲冲。 我们要一起加油，但不要一起滑溜，手牵手往前冲，或者轰隆隆，呼啸咻咻。 我们要一起加油，扬起头，举起拳头，肩肩肩，大步走，走到了关口，要一起成功，才罢休。